北郊这块土地上，仰望着远方思念着家乡，资产阶级生活腐蚀了我，使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上，离开了亲人，告别了爹和娘，怀着那悔恨我走向了远方。美好的年华我失去自由，心中充满痛苦和忧伤。生活呀，我一定回到你的身旁，为了那失去的美好年华，我要重新发出我的光。20多岁我没有工作，谁家的姑娘的又肯嫁给我，看见了有钱人他吃吃喝喝，我这没钱才往别人的兜里喝，劳动教养足有2年多，亲戚和朋友的谁来看看我，如今那我的那位心上的人他也离开了我。命运啊，为什么这样折磨着我，我也要幸福，我也要自由，不想要这痛苦的折磨。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，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。我没有响亮的嗓音，也不具有动人的歌喉，但我有一颗诚挚的心，在这美好的夜晚，我要介绍这首我心中的歌，奉献给我的亲人和朋友。我曾站在铁窗前，遥望星光闪闪，那闪闪的星光就像妈妈的眼睛一样，让我一下头来悔恨难当。 外边的 活是多么美好啊，何日重返我的家园，何日重返我的家园。迢迢锁链锁住我，朋友啊听我唱支歌，歌声有回也有恨啊，伴随着歌声一起飞，伴随着歌声一起飞。月儿啊弯弯照我心，儿在牢中想母亲，悔恨未听娘的话呀，而今我成了狱中的人，而今我成了狱中的人。 月儿弯弯照娘心， 假如明天来临，假如能得到母亲的原谅， 我将插上新生的翅膀，在蓝天白云下振翅高飞，自由地翱翔。假如明天来临，假如能得到朋友的理解，我将荡起生活的双脚，跑到母亲和长江的怀抱。